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人民超市春日优惠，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买恒河咖喱屋嘅印度咖喱酱，即送流心芝士猪扒一块，每块200克；心鸡汤39蚊一罐；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蚊；韩牛汉堡两件60蚊；仲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，一包8粒，野味又方便，都系卖15蚊咋。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，33蚊；巴西春鸡15蚊一只；炸蟹钳一盒20蚊；粉葛土茯苓猪展汤750毫升一包，65蚊。买满300蚊，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，足够两个人食。想知更多特价货品，立即登入 www.25686811.com 睇下啦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，我哋都要讲啦。其实讲真啦，我相信咧，绝大部分香港人咧，都系好憎去讨厌呢啲港独、呢啲虚无缥缈嘅问题、呢啲立场嘅问题。香港系唔中意讲嘅。即係香港人好怕咧政治嘅對抗嘅， 所以黃子華講過啦， 好怕表態呢啲乜嘢嘅， 呢啲同外貌一樣做先得噶嘛，唔係講噶嘛。 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咧呢啲係好黑人憎嘅，即係所以其實點解一部分香港你唔好同我講政治，屌你老味，真係太撚壓抑啊，太撚煩交啊，點啊係唔撚係都港獨冚家產，你唔撚同意我就係港獨，屌！喂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我哋而家唔講港獨咧。都非常之壓抑啊嘛！好啦，我講即係你如果你講呢、這個而家講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又好，講高鐵又好，喂呢、這個禮拜都雙雙出事喎、啊。嗱，我想問翻呢個屈永賢啊，係咪？喂，呢、這、一個防波堤咁樣樣俾人沖散曬，關唔關佔中事啊？系嘛？关唔关呢啲？系咪占中后遗症啊？系咪人拉布啊？嗱，你讲拉布啊嘛，关乜 Q 拉布事咧？我想问啦，点解呢个港珠澳大桥？喂，你系拖咁耐先至要落成到，就系因为你死得人多啊嘛，而且系多方出错啊嘛。第一，你啲石屎已经出作弊噶啦，其实系之前已经被 ICAC 去告噶啦，其实。第二。就係、是、當然頭先我哋講死得人多啦，第三就嗰陣時話填海都填多咗嘛，有漂移啊嘛，咁多事出、啊，你而家係咪證明拉布係正確啊？因為你而家當緊立法會係一個橡皮圖章，覺得係一個喂話過就過啊嘛，當係死啊嘛。 唔係有小道消息講， 有程序啊嘛， 有小道消息講埋噶，就係話佢填多咗嗰啲咁嘅地方咧，其實係遲下發展呢個東大嶼大都會咧，起公屋俾人喺上面住 啊！咁、哦、好啊！如果咁好嘅事，點解唔立法會通過啊？咁好嘅事應該大肆宣揚啊，係咪啊？ 咩奇怪地咧，就係即係最近蘋果即係首先踢爆啦，就係佢嗰個隧道入口嗰忽咧。 係。 突然之間嗰扎防波堤咧係凹曬落去， 散曬。 喂，呢、這個真係匪夷所思。即使你從一個即係美學嘅角度，我哋唔講工程，唔好講結構，講安全嗰啲問題先，係奇奇怪怪地，點解嗰忽就凹咗落去嘅咧？咁樣 好 Q 樣衰嘅， 幾辛苦先揾到啲工程師出嚟回應呢個問題。 係啊， 係應該係咁嘅。我心諗係唔係㗎？我最大嘅疑問喺呢一度啊，係唔係㗎？喂，前面嗰忽无端端凹咗落去嘅， 我哋睇下其他外国例子啊，睇下呢幅图啊，有啲网友就做咗幅图，台湾嘅防波堤咧，喂真系好靓噶，即系一个同心圆啦，系咁去绕住呢一个咧同心圆咁样向外发开，系好有规律嘅。咁好啦，跟住97年嘅防波堤更加唔使讲啦，用咗40年呢一个万宜水库嗰个防波堤，系咪 排得好工整啊？ 排得好工整，好靓噶。日本嘅防波堤都系好整齐噶，成个跑道仔咁样样啊，系香港咁样衰嘅啫。咁好啦。你話即係呢一個係設計一部分，本身設計就係咁嘅樣。喂，你唔係講蘋果啊，我講你自己有啊，講香港01啊， 都踢爆咗你啊！点解啊？因为如果香港01嗰边，佢而家就话你啊，系有个即系佢而家佢有独家嗰个咩嘛？佢有独家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施工图嘛？那个施工图系点样样噶啦？我睇下啦，话呢个先至攞命，大佬。好啦，佢呢一幅图，你话随意摆放系你设计一部分啊嘛？好啦，嗱呢一幅图呢一个横切面啦，系咪？海面呢一部分。跟住下面落嚟咧，呢、這个 slope 里边咧系规则安装噶，你嗰啲即系防波堤系 1:2:2:2:2， 系啊，咁好啦，系去到我哋海面上面见唔到嗰啲，先至系叫做定点随机安装啊，嗰啲系我哋睇唔到噶， 嗯， 规则安装嗰啲全部系摆上嚟嘅，喂，呢、這个已经系你自己本身喺个学术期刊啦，2015年嘅学术期刊啦，系攞出嚟做一个例子噶啦，已经系。喂，你仲拗乜嘢咧？你嗰啲咪大桥管理局？ 唔系我就执翻佢就算咯。 吓、啊， 咁工程都未完，咁我而家去执紧，咁得唔得啊，大佬？系嘛？喂，同埋好笑 嘅、啊， 即系佢嘅设计图咧，确实系几吸引人嘅。喂，但系做咗出嚟之后，哇， 好靓仔， 大佬，核突到 啊！ 阿妈都唔认得，有乜理由嗰个顶又用嗰啲即系粉蓝色咁难睇嘅嘢，大佬？ 系啊。 仲系用几多千亿工程话、啊、呢、這个、啊、几千亿工程搞个咁嘅嘢 啊？喂，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系香港系出大资嘅，香港系即系大老板嚟嘅，其实系咁。但系我见到咧，我哋今次吓、啊、即系我哋香港政府咧，完全系攞唔到一啲大老板嘅气魄、啊。因为讲真嗱，我哋嗰啲记者 系、啊、合约写到明啊，香港无权审核施工啊。咁所以你见到田北辰嗰阵时就走出嚟问，喂，你俾翻啲图我哋睇先，大佬。咁、啊、跟住嗰个咩大桥管理局，佢都讲到明啊，啲无权睇嘅呢样嘢系咁样。 咪所以我哋就咪话咯，喂，大佬啊，你而家讲呢一个大湾区嗰个联嗰个融合系咁 Q 样，我哋点样再去合作落去啊？点样 融合落去、啊？同埋好简单嘅道理嘅啫。即系而家你死撑，揾啲咩专家出嚟帮你顶咧，都系冇意思。万一出咗事嘅时候咧，你真系咩大祸啊！你听，好在而家系早发现咗咋。你真系去谂谂啊，究竟嗰啲系特登系咁样搞法啦，定系还是真系成个喺个施工同工程里边咧太一 Q 啊？喂，呢样嘢系重要噶。喂，老实讲，呢啲嘢系冇面子嘅。因为大佬啊，嗰条港珠澳桥除非冇人行嘅啫。如果有人行嘅时候，真系有呢个咁嘅危险，即系打风落雨嘅时候，咁点搞啊？ 嗯， 喂，如果我系佢， 啊唔系，佢同你讲， 快啲就执咗佢啦。 佢已经系即系 执翻靓佢，我意思系， 佢已经系经受咗一个天格嘅考验咗噶咯，已经系 咩天格啊，大佬？ 天格啊， 旧年十月号风球 系啊。 会唔会就系天甲搞到咁样冧晒噶，大佬？ 天甲佢嚟而家成年， 我哋有个即系时序表嘅。好啦，2017年嘅时候咧，嗰阵时原本咧，其实安装嘅时候咧，即系你都系见到正路嘅，其实都系有个 冇问题 系、 啊、 啦。 五月嘅时候 系啦，咁去到咧，即系2017年八月嘅时候，哇，大佬三个月啫，三个月已经岩岩沉沉咯，即系你唔会见到嗰啲咧，你嗱喺五月嘅时候，你唔会见到嗰啲嘢浮喺上面啊，系嘛，一岩一忽咁样冇噶嘛，咁去到八月嘅时候，已经开始系好多细细碎碎嘅啲防波堤咧，已经系飘咗出去啊，喂，呢个已经得人惊啦，嗱，去到天甲之后，去到天甲之后咧，系两边都有啊，左右两边都有啊，原本喺八月嘅时候咧，都系得边有嘅啫，都系右边有嘅啫。系咪？咁去到而家系直情崩溃啊，系散晒。你已经你净系见到最靠岸嗰部分啊，系散得好严重。你见到呢两边个位系嘛？睇得好清楚噶。跟住你仲喂你仲好话人哋航拍嗰个唔专业咩唔专业啫？航拍拍张相系俾啲专家可以自己因为嗰张相然之后做解话，佢就系拍到一张相清晰咪得咯？你讲咩唔专业啫？唔系话咩哭笑不得啫？佢呢度讲啲乜嘢？跟住而家林郑月娥今日仲喺度解话，仲喺度话啦，唉，唔好因为一张相或者啲主观观感影响咗你啲人咧，就觉得佢唔可以即系通车啦。喂，大佬啊，你可唔可以攞出啲勇气出嚟，系帮我哋香港人讲啲说话？喂，你真系 可能你會變成千古罪人嘅，你咁樣今日你同佢 cover up。 咁因為林鄭月娥佢喺視察嗰陣時，佢自己都拆咗， 好感動啊嘛，世界級工程啊嘛， 係因為佢見到嗰堆冧咗嘅嘢，所以好感動，變成世界級工程啊嘛。 我係咪覺得好浪漫咧？好似一啲即係哇嗰啲蒲公英咁樣散出去咧？ 唔係好在，好在咧有個天價，好在咧就有人航拍。 啊， 喂，而家你咧亡羊補牢都未為患也，係咪先？即系而家你執翻佢，但呢個係未通車啊嘛！ 執翻好撚貴。 喂，同埋你知道天鴿確實係幾勁嘅一個風嚟嘅。 阿土伯，你裝修都知道啦，執漏係好撚貴嘅。 喂，有乜辦法啊？咁你通車定唔通車啦？咁啊唔好通車咯，一係拆咗佢咯。 執漏嘅問題係在於你執漏嗰筆撥款一拎上去立法會， 又俾人屌一鑊噶啦。 係啊，唔係我屌唔緊要啊，最緊要係每個人咧攞住嗰份 budget 咧 circle 嚟一次喺 Facebook 嗰度，咁你就死咗噶啦。 唔係，所以佢戇居嘅。佢使乜頂咁快咧？連呢個前土木工程署署长都出嚟讲说话， 系啊， 我争啲俾佢说服咗，我谂住喂佢都应该冇乜利益噶啦，系嘛， 系咯， 系嘛，佢话应该系咁，因为我唔识噶嘛，我哋大佬，我就系睇幅相，我鬼知咩，系嘛，系咪嗰度真系设计上突然系咁凹咗落去，定系还是根本系反映到系唔安全噶，系有缺陷噶，成个工程，喂佢都呢啲友都披甲上阵， 系啊。唔系你好好笑啊！你林郑月娥，你今日讲嗰样嘢，喂，你要信专家啊！我哋而家问咗专家，而家专家就系咁样讲，你听唔听啊？ 唔系，同埋有十个专家有几个意见，咁、 啊、 你系咪应该执好佢咧？如果我系佢、啊，第一出嚟唔好咁快顶住，包括老共嗰啲即系工程部门嗰啲都系，因为嗰啲有可能真系身有屎嘅，即系偷工减料系嘛、啊？即系明明俾十蚊佢自己袋咗两三蚊咁，跟住所以你咪做七蚊嘅货出嚟啊，大哥系嘛？ 嗰啲系袋八蚊俾两蚊嘅货出嚟嘅。元山大台灣元山大飯店嗰啲先至叫做俾十蚊出嚟就自己袋兩蚊。 喂，咁你作為香港呢個部分，你自己係出大部分錢嘅人，喂，你係咪應該監察好呢個工程啊？咁咪執翻佢咯。 好啦， 你頂咁快，學你話齋，而家你點拎上立法會再執啊？喂，有乜嘢事嘅時候真係揾你追究嘅喎？ 喂， 好大鑊喎！嗰度係成條橋，你唔好話千幾二千億嘅問題咁簡單，喂，人命嘅問題喎。 啱啊，同埋即係佢而家呢一條路咧，即係佢話如果啲防波堤沖散曬咧，你接近入口嗰個位咧，你係冇曬呢啲咁嘅遮擋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冇承重去壓住嗰、那個海底隧道咧，佢可能會浮起上嚟嘅，咁大鑊嘅。今日有專家咁講，咁同埋就係講啦， 成個隧道浮起上嚟，大佬 係啊， 會啊。 会噶， 你咪荷里 好卵惊噶呢个系。 咪而家最惊 荷里活影片咁大佬。 而家最惊系边一种人咧？就系、是、你，因为你讲紧港珠澳大桥咧，你要喺上面行车咧，你都本身都要买个 license 翻嚟噶嘛，政府发牌系有限制噶嘛。咁系无论港珠澳佢三个地方咧，已经啲人咧就插晒旗，就准备炒呢啲 license 噶啦。咁你而家系咁爆呢啲咁样嘅丑闻出嚟嘅话，喂，咁炒 license 嘅人，喂，咁点算咧？ 唔系，即系你唔好。 好彩嗰阵时候都有人 send 个 WhatsApp。你問我買唔買啊？ 係啊，你炒唔炒啊？落唔落水啊？ 我記得咧，嗰個 WhatsApp 咧，因為我啲即係vendor 嚟， 即係好似啲人叫你買一百毛咁樣樣。 係 六七十萬到嘅咋？如果我計一條數，喂有數喎，即係呢個深港嘅咩粵港車牌，炒到成200萬嘅喎，大佬係咪啊？ 唔係即係咁講啦，嗱。我哋今日又見到呢一個大橋管理局啦，佢原本真係好撲街，撲街到想仲想嘲笑香港人，話你啲人無知啊，唔係專家啊，係咪哭笑不得啊啲咁嘅嘢。跟住林鄭月娥又係咁樣講，喂大佬啊，你今日點解話？你嗱，你嘅解話，你似乎就想安撫啦。佢而家嘅講法咧就係話，所謂隨機安放咧，唔係真係隨機嘅，係定點安放嘅。即係其實嗰啲防波堤啲工字石嚟噶嘛，其實係一個扣一個噶嘛，係咪 ？OK， 我而家就睇圖啦。就睇图啦。如果系一个扣一个嘅话，点解呢条人粒中间呢度冇嘅？呢条人粒中隔篱又冇嘅？ 重散晒咯。 真应该系喂，如果系扣住，你唔会一边有一边冇噶嘛？你唔会咁匹规则噶嘛？系咪全部都有扣先？ 唔使揾工程师啦，我哋都识 眼都睇到啦。乜撚嘢唔专业？啲常识嚟噶。 佢自己答咗你啦。呢啲嘅防波堤系一个扣一个。 系啊。 呢个咪就系答案， 呢个咪自相矛盾，自打嘴巴啦！呢啲咪你越解越扑街，越解越难，越 唔系我系佢就好简单，执翻佢算啦。你有乜选择啊？ 唔系、哦， 我仲簡單喎、啊，你攞嚟即係做骨灰陰算喎、啊，係嘛？即係而家反正嚇咁多人去炒。系咪？俾条财路俾阿 Barry 妈系咪？ 唔系啊！政府而家喺嗰啲咩巴士个巴士站嗰度卖广告啊，叫人海葬啊嘛，咪啱咯！ 海葬啊屌！嗱，你真系你抌落咸水海啊！而家你如果隔篱就系咸水海啦，系咪？你而家你嗰啲工，你嗰啲防波堤就系冲晒出去咸水海啦。 咁其實都唔會好大工程嘅啫，咁咪去海嗰度撈翻出， 咁所以咪咩咯， 翻落去咯。 唔係㗎，第一撈嗰筆錢好貴，第二樣嘢就喺海底嗰度挖翻啲淤泥，又係好貴。第三填塞又係好貴啊！ 唔撚好做呢一個防，唔好撚做通車啦，做呢一個海葬，唔係即係做呢一個 海葬場啊，算啦， 係咪？起碼你真係見到錢啊，真係賣到錢啊，骨灰庵。你而家你咁樣通車，你隔硬嚟係咪？然之後就話一定無可挑剔。喂，大佬啊，雖然我知道你食曬春藥啊，又除曬褲啊，係咪？咦含含啊，發發聲。喂，大佬，我哋有權 say no 噶嘛？啱唔啱啊？ 咁啊，同埋公眾嘅安全咧，日後使用呢條即係道路嘅人嘅安全咧，係首要。 係啊， 即係趕呢咁嘅時間通車咧，呢啲虛榮咧算數啦，係咪？而家。错咗，跟住死顶都算数啦。喂，做呢啲咁大型嘅工程，唉，我帮你解埋啦。即系总有塌 Q 嘅，咁咪执翻佢咯。系戆居咗噶啦，我哋又做出大份，系咪？益又唔系净系益我哋嘅，基本上攞大家所有人嘅荷包嚟补贴你个珠海同呢一个嘅澳门嘅啫，大哥。 啊， 系咪？好明顯啦、啊！你再攞翻張 啊！呢幅圖咧，睇下呢幅圖呢、這個嗱、啊，你話要互相扣連啊嘛，全部互相扣連，點解呢個扣 重散曬？ 全部 isol 嚟咗，隔離冇嘅。喂，佢隔離扣嗰個去咗邊啊？ 佢就係、 是、到嘅， 佢就喺你呢度凹嘅 啊！ 全部衝崩曬出嚟佢啊嘛，衝甩曬去出去海邊、啊。 本來應該扣住，咁所以呢個咧就真係驚嗰樣嘢仲大鑊，嗰樣嘢就係沉降啊嘛，其實係。 你睇下佢呢一度附近呢啲啊， 冇噶， 全部咪沖散咗咯，已經嚇。 冇曬依靠 啊！ 呢、這個即係呢個唔係蘋果，唔係肥佬禮，唔係外國勢力啊！唔使於品海啊， 唔使話於品海啊，唔使話係我哋三條摩碌都唔係讀工程嘅。都睇到啦， 唔係喎，同埋你睇呢一忽喎，呢一忽好笑喎，你見唔見到呢一忽咧？佢自己冧咗落去㗎，呢個係 上邊啊嘛，呢度啊， 我而家 cursor 指住呢個位啊，係咪啊？佢喺個頭嗰個位啊， 肉眼睇到啦，唔使諗， 肉眼都睇到，點解突然間會墮咗落去嘅咧？係咪？你隔離嗰啲即係扯到含嘅喎，你隔離嗰啲喂，即係係嘛？你即係見到阿夏威夷咁樣樣墮咗落去喎，係嘛？ 冇的， 唔使攞夏威夷嚟做形容， 拱的塌不了嘛， 即係你好得人驚呢個。 唔係多謝天甲喎，如果係咁就 係啊。 如果因為天甲嘅話就， 即係 因為佢衝一衝咧，就係知道即係成個工程嘅甩漏去到邊度，係嘛？我覺得今次好啊！喂，你而家好在未通車咋？通咗車你仲大鑊啊！你快啲執翻佢啦，唔該你，阿哥。 執唔翻嘅，哇！呢張仲明顯，大佬，哇！呢個真係恐怖。 冲晒出嚟啦！直情系 呢张相真系恐怖到震，系咪？呢个系完全系崩溃啊！呢一扎系呢扎防波堤，点解呢度得翻？哇！呢啲 唔系呢个呢张相就系航拍佢前面嗰忽嚟噶咯， 你解释唔到噶嘛？ 就系冲散晒啦，唔使谂啦。 点解呢度得翻几行？喂，呢度又成数十行，系咪？你唔好话呢个系设计嘅原本，你原本就系咁样设计啊！你讲冇人信啦，你点会咁样设计噶？ 所以 你系咪计到？喂，左右两边系咪？喂，左边嘅嗰啲波浪系少啲，右边嘅波浪咧，所以起多啲，系咪？喂，叻到咁啊！ 唔系从美观嘅角度，都唔会系咁搞嘅。 系啊， 唔系同埋你本身嘅设计图唔系咁。即係你就算嗰個美觀嗰個圖唔係咁，你嘅設計圖唔係咁樣搞法，跟住難以理解嘅就係成個海都衝曬出嚟，好明顯就係天甲製造嘅效應咧，因為最勁嗰個颱風就係嗰個啦，搭曬㗎啦佢自己， 真係嚟鳩曬譜大佬。嗱呢啲唔係港獨啦，係咪啊？呢啲唔係佔中後遺症，你可以咁講嘅。嗱，因為施工嗰條友咧，因為佔中係咪見到搞到我心情唔靚係咪？我又非常之唔專心嘅，所以就亂鳩咁落啊！嗰啲防波堤係咪咁撚樣咧？你可以咁樣講㗎，係咪？1000億嘅工程就係咁樣做啦， 即係離曬譜喎！呢個係， 即係再講落去啊，土伯，你唯一嘅，你覺得唯一嘅 solution 就係話，喂，不如執翻好佢啊！都係嗰句，你執翻好佢，你需要立法會追加嗰個撥款。 同意， 賴嘢啦， 唔係啊，崩潰。 唔係呢個係面子嘅問題。 係啊， 因為點解咧？佢哋最驚點解佢而家要死頂咧？就係佢預計到咧，如果真係話俾人聽，而家天鴿沖散咗嗰扎嘢咧，要再執過佢咧，唔係嗰幾百萬幾千萬嘅問題咁簡單。或者成億啊，可能係，而係在於喂，不你起到咁嗰啲嘢，喂大佬，一個天鴿就已經可以測試到你個結果，原來咁渣嘅，喂，咁你仲有冇其他嘢㗎咁樣？咁佢有排搞嘅，唔係佢已經死頂呢一下咧，佢係在於咁。其實如果反而咧冇航拍咧，佢真係老實講，佢可能執咗佢都唔頂㗎喎。 有啲網友好笑喎，佢話呢啲先至係真正嘅保留十圍喎。 唔系你再大家再谂， 即系你执翻， 再谂一样嘢。而家成个政治形势就系老共供紧香港人啊嘛，不断咁样收紧香港人嘅自由。如果因为呢一单嘢摆咗上去立法会嘅议程里边，然后俾嗰班咁嘅反对派就系、是、喂攞呢一样嘢反攻翻你嘅话，喂咁轮到老共唔知点算噶咯？ 系啊， 而且呢啲系好實際嘅嘢嚟嘅，好容易同人講，喂，大佬，你而家即係反對派或者成個泛民，喂，俾政府咁樣供，喂，對香港人唔係一件好事嚟嘅，大家係應該要透過睇執翻漏呢，去執漏呢一件事，去到重新監察，真真正正要監察翻成個政府。泛民係有呢一個咁嘅責任喺度，亦都願意為香港人肩負起呢個責任。到時候老共呢一方面就頭痛咯。 唔係，老實講，如果我真係切身處地嚇咁諗下，即係唔喺度吹啊！你做立法會議員，我做立法會議員，你確實見到咁樣嘅環境，唔起都起到八九成啦，係嘛？即係衝到散曬嘅。佢要求即係財委會提交一個即係增撥嘅款項，你都 approve 嘅啦。唔係當然，你嘅預計啱嘅，我一定會罵你啦。阿哥，你點起㗎開頭？點樣監工㗎？ 唔系老共系 QC 噶， 老共系预咗你 approve 啊，老共系惊中间呢个过程啊。 哦，佢样衰咪即系损害到全自己权威啊嘛，系咪？ 样衰还样衰，安全系重要第一嘛。系咪确保个工程？好似嗰啲咁嘅专家，我唔知嗰啲系咪真系专家啦。话成个大佬成个隧道浮起咁点搞啊，大哥？喂，你真係想象到喎，嗰啲係荷里活大製作嚟喎，大佬。 所以咧， 嗰啲係災難嚟喎。 點解要 荷里活真係要嚟香港拍拍喎？如果由你嗰個港珠澳大橋搞成咁， 係 嘛？ 到時 災難片喎， 唔係 仲要連消大打所有有關，唔係同中國政府有關喺香港嘅工程，你再重新俾立法會再審視一次嘅話，咁就出事㗎啦。 唔正主呢啲嘢， 老實講呢啲嘢，即係你嗰啲即係食得鹹魚，你係抵得寒。即係以往你估即係港英年代，即係唔係話幫我講句説話，冇呢咁嘅塔 Q 嘢咩？做呢咁嘅工程，梗係有㗎啦。不過問題就係、是。即刻保啦！即刻保留。第一，學你話齋，用翻頭先你啲觀點，工人安全排第一。呢個係我一路以嚟即係反對派都爭取好耐噶啦，就係嗰啲工業安全嘅問題。第二就係、是、你成個施工嘅過程會唔會超支，會唔會令到咧我哋即係尾大不掉？第三就係、是、在於，喂，你連基本成個工程嘅安全都解決唔到嘅時候，點搞？我真係唔知你點搞， 恐慌啊！而家 喂，你而家出嚟咁定係冇意義嘅。你都係一個面子工程嚟嘅，你咪話衰咗咯，出軌咪出軌咯。我而家喺度試緊。喂，你唔試嗰個時候，喂，你試嘅時候唔出軌，你真係通車嗰時候出軌，我仲驚過你啊，大哥。 咪而家你高鐵咪就係咁樣咯。你高鐵咧，你仲好笑啊！即係你都唔係話通車喺高速行駛嘅時候出軌啊！而家你係埋站嗰一刻出軌啊！喂，大佬你埋站你都搞唔掂，你點樣通車啊？係咪啊？即係你當然你又可以賴拉布啦，但係你拉唔拉布唔關我哋即係咩嗰個施工問題，唔係立法會議員，唔係啊萬必啊嗰啲走去起嗰走佢哋自己走去監工噶。 唔係，但係你搞清楚一件事喎，出軌呢個 term 係你用嘅啫喎，佢用嗰個 term 係叫做呢一個碌離開咗呢一個鐵片嘅啫喎。 係嘛？ 係啊。 唔係呢啲真係叫做係又係語言藝術啦，係咪？ 離開咗個鐵片，有兩隻字咁簡約地去描述唔用， 就甩碌甩屌佢老尾，甩碌咪甩碌咯， 係咪堅㗎？ 真㗎 啊！ 即係出軌啦，係嘛，大佬？ 出軌啊，唉，真係。所以你話香港 唔係我想象唔到啊！香港作為一個即係國際城市， 係 啊，金融中心，世界排名即係頭三四位嘅地方，係嘛？甚至乎我哋嘅平均入息中位數嘅收入已經係。即係發展中國家，發展國家嘅前列。喂，喺個高鐵正常，咁我哋現代即係嘅經濟發展裏面 全部都出事啊，大佬。 但係個問題就係港珠澳大橋又嗨嘢，你呢個高鐵又 沙中線又嚴重超支，冚家產。 咪沙中線 連航口岸啊，嗰啲不涉高科技或者係世界級工程啊，都超支成十倍、十幾廿倍啊！喂，大佬，你啲乜嘢唔超支？點解唔喂？點解唔反你？點解唔拉布啊？更加應該拉布添啦！ 唔係，我有一個朋友，佢咪佢做工程師嘅，韓國人嚟嘅。 嚇！ 佢話我哋韓國又好，尤其是日本仔。佢話咧，中國有好多啲咁嘅 joint venture 個項目咧，即係啲咁嘅大型工程。其實佢即係好似嗰陣時候呢、這個叫做元水村嗰間叫咩 啊？啟程村。 啟程村。 啟程村嘅背後嗰、那個中國建築定係乜鬼嘢？ 就係中國建築咯。 中國建築嗰啲咧，其實佢點解蝕都同你做咧？其實佢真係想咧去透過呢一個工程嘅過程咧，學習嗰種即係所謂嘅 technology transfer， 即係科技嘅轉移。但係佢話原來咧，日本仔咧最勁嘅子彈火車，我僆仔嘅時候廿歲頭啊，已經搭過嗰啲啦。佢係唔會俾你偷佢橋。 係 韓國都好少少，但係咧韓國都好怕咧，就係同你中國合作嘅。唔係在於你偷我橋嘅問題，而係在於咧你甩甩碌碌啊。佢嗰陣時候未發生呢啲咁嘅嘢嗰時候咧，因為佢係做工程師噶嘛，咁佢都同我咁講，佢話我哋韓國公司都好怕咧同即係中國嘅合作嘅，就係因為在於。即係太多甩碌嘅嘢， 唔係你偷， 即係我要同你即係保留實惠嘅大佬。 係啊，屌佢老味， 係咪啊？唔緊要同你保留實惠，咁你係咪出翻啲錢先？咁如果你肯出就冇問題啦，係咪啊？你偷橋都唔緊要，但係日本仔呢樣嘢咧就好有原則嘅。佢認為呢一個科技子彈火車係我嘅科技，我唔會同你合作。你又俾我做， 咁咪但係德國俾佢揾咗笨啊嘛？ 你又俾我做咗佢 啊？德國就俾佢揾咗笨啊嘛？ 西門子啊嘛？你講緊？ 你就係講呢一個，佢磁源浮列車，佢本身就係咁嘅學嚟噶嘛。佢嗰陣時喺上海第一個行先，係咪？咁變咗就係佢而家點解去到今時今刻，而家你美國同呢一個大陸佬打呢個貿易戰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你偷橋偷得太嚴重啊嘛。就係、是、呢個301方案就係要就係、是、hold 住呢樣。喂，你嗰陣時你承諾過呢個 WTO 啲乜 Q 嘢？ 唔係最慘啊！偷橋都唔緊要， 貪啊嘛， 貪係一個另一個問題。第三樣嘢就係咧，喂你連你嘅素質都係唔得啊！你班人，我俾你抄啦，喂你都搞到甩甩碌碌，係咪？你俾錢我咪得咯，你當俾 training fees 啦，係咪？我教你啦，你又想做一次啊嘛？你想有呢、這個resume 啊嘛？係咪？又可以競投啲工程啊嘛？咁你俾錢嚟啦。第二唔該你。認真少少啦，大佬你真係要抄橋，即係要學嘢嘅時候就、 結論真係共產黨係人類嘅災難嚟。佢但係佢偷咗你橋之後，佢又要賤價同你鬥啊嘛，劣幣驅逐良幣啊嘛。 因為佢做咗一次啊嘛。 係啊， 跟住佢能夠壟斷咗，佢賺咗錢嗰陣時候就開頭賺少啲，後期就諗住係即係謀取暴利啊嘛。呢個方法係即係市場競爭嘅策略嚟嘅啫。喂，第三就頭先未講完，喂你又貪喎、啊。十蚊你又只系摆两蚊出嚟，如果用你个方法，我都话摆八啦，大佬，我都系代二啫，大哥，咁大嘅工程，系嘛，一亿都好夸张啦，咁你死硬噶， 咪因为佢蚀住做啊嘛。 你香港最大嘅问题，其实所谓香港一国两制嘅崩坏，已经唔系政治问题咁简单，而系在于咧，以前我哋啲工程，你谂下老共或者啲左仔即係當年嗰啲左仔真係孖到飛起，就話英國佬做呢啲工程咧，大部分係判翻俾即係歐洲嗰啲企業噶嘛，就係呢度從中係輸送利益嘛。喂，我都係唔介意喎，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邊，喂嗰啲嘢我哋自己做唔到，係咪？你又要追上呢一個嘅科技，好似當年嘅即係地鐵咁，而家嘅港鐵咁。喂，你點可以邊度識掘到咁深啊，大哥？喂，嗰個係涉及到我哋所有人嘅公共交通嘅一個安全嘅問題嚟嘅喎，我有咩辦法唔判俾英國佬啊？我有咩辦法唔判俾法國佬同德國佬啊？大哥， 你港鐵嗰啲 喂講呢啲嘢唔該啦，你又玩民族主義，玩嚟做乜春啊？大佬，我哋講實際啊，大哥。 你諗下，回歸之後，中國建築呢啲咁樣嘅鉛水樓，呢啲咁嘅高鐵，呢啲咁嘅港珠澳大橋，而家再預計加埋各大大嘅大小嘅工程，嗱你要壟斷啊嘛， 嗯哼， 全部利益輸送俾你哋做啊嘛，屌全部都出事嘅屌，咁我哋點答啊大哥呢啲嘢？你諗下近年嚟港鐵都俾人不停救病啦， 係啊， 話佢嗰個維修保養嗰度係出曬事， 因為纜車啊嘛。系咪？呢个就系、唔系呢个唔系占中后遗症啊，呢个系 UGL 后遗症啊。点解嗰阵时话你东九龙咁多出事啊？东九龙线就系、因为嗰阵时啊，呢个689俾人踢爆咗，你同 UGL 系咪私相授受，然之后避嫌先至帮衬呢个中国南车啊嘛，系咁样一回事啊嘛。呢、个689后遗症嚟噶，你而家仲未审佢啊？咩叫法治啊？搞大耀庭嘅时候就法治。搞梁振英嘅时候，法治去咗边啊？ 搞戴耀廷，我都其实老实讲真系唔知咩叫法治嘅。 咁啊，正扑街嚟啦，真系。 法治拉上咩关系啊，大哥？ 用法治理啊，你真系。 你用文革嘅手法就用文革手法啦，大佬。系嘛？好啦，今晚时间差唔多啦，系嘛？ 系啊，爆晒钟啦，屌！ 好， 吓好， 拜拜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